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曾经心痛》。叶倩文曾经是华语乐坛的一代天后，在那个年代，当你翻开电视、收音机，都会有她的歌曲。无论你换哪个台，你都会听到她有些柔情，并略带红尘中江湖女子神韵的歌声。叶倩文的最早成名于香港，在19岁时拍摄全鲜果汁广告而被熟知。

别怕我伤心出自于张信哲94年的专辑《等待》。对于张信哲来说，这是他歌唱生涯早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来自于李宗盛的文字。在当时听来，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但是呢，当你再次打开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听懂这首歌。那些曾经想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不知不觉离开。有些人是这样毫无征兆的闯入，又悄无声息的离开，留下你一个人的独角戏。这首歌，许茹芸，《独角戏》。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

长，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朝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 离人林志炫，林志炫在尤克里林的组合时期就已经透露出了对音乐的主动权和欲望，似乎那音乐这件事情可以让他不再关心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后来独自发片的时候都会用音乐来表达自己对于音乐的想法，也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因为呢，当一个人的想法太多的时候，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和很多人进行分享。下面是音乐当中一直都充满想法的林忆莲，这首歌李宗盛写给他的态度，铿锵玫瑰。 男女海藻手像一朵玫瑰，该从的依然是你，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他承认后悔绝口张着双眼和黑夜，倔强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别要太相信爱无悔，爱无悔太绝对，

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